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以胖子的实力，在五十级一档的魂师中绝对是出类拔萃的。沉香虽然只能起到骚扰作用，但胖子一个人应该也能应付得了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能飞行，不会因为战场是水池吃太大亏。通过实战，再让他给我们说说对海魂师的感觉，这样效果会比较好。我们史莱克七怪只出现一个，应该不会引人注目。配上香香这并不属于我们七怪中的成员，武魂殿也不会想到是我们来了瀚海城。 哼，三哥，你的心思还是那么缜密。 蓉蓉，我可以理解为你是在夸我吗？ 当然啦，我三哥是最棒的。 哎，小三，不带这样的啊，不许向我家蓉蓉放电。 我电你一脸。你就这么不信任蓉蓉啊？ 可恶的一脸叫啊。 比赛报名时间很快就到了，之后是抽签仪式。除非有特别突出的参赛者会被直接安排比赛以外，一般的参赛者都是通过抽签决定对手的。出乎意料的是，马红俊和白沉香的组合竟然被抽在了第一组出场。主持人的声音通过特殊的渠道传入贵宾室内。 二对二斗魂，第一场由凤香组合对海魄兄弟。下面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对阵双方。大家都知道，海魄兄弟已经获得了四连胜的佳绩，只要再胜一场就可以获得五连胜的附加积分。作为魂王级别的强者，他们马上就要进阶金斗魂了，连胜积分对他们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我断定这场比赛同为五十八级的海魄兄弟必定会全力以赴。再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对手，凤香组合。组合的两个人，一个叫凤，一个叫香，是第一次来我们瀚海大斗魂场参加斗魂比赛。凤是一名五十九级魂师，香只有四十五级。坦白说呀，我有些不看好这对新组合，他们想要在强大的海魄兄弟面前争胜可要努力了呀。好的，废话不多说，二对二斗魂第一场，有请双方参赛者入场。 在主持人带有强烈煽情气氛的话语刺激下，全场观众的情绪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在斗魂比赛中，一对一和群战都要比二对二吸引人，而今天这里能够座无虚席，大多数倒是为了来看那海魄兄弟的。组委会的抽签显然是有意将海魄兄弟安排在了最前面出场，至于凤香组合倒是真正通过抽签选中的。当然，参加二对二的五十级一档魂师一共也只有他们这两队而已，高等级魂师是很少出现在大斗魂场的，更何况是如此偏远的瀚海城了。贵宾室左手边，一庞大一娇小两个身影同时出现在通道的出口处，两个人脸上都戴了一个斗魂场所使用的制式面具。看到他们出场，贵宾室内的众人不禁笑了。单从体型上，他们也看得出这两人正是马红俊和白沉香。 哼，还凤香组合，胖子倒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他那凤，哼，可是勾栏凤凰。 你说话可要注意点，尤其是当着香香的面，可别把胖子以前的事情说漏了，不然的话，胖子要和你拼命了。 放心吧，只要他自己不说漏嘴，我们是不会揭露他的。虽然我天天损他，但他是我兄弟。 场地中，马红俊大踏步地走了出来，伸展双手朝周围的观众台用力地挥了挥。作为史莱克七怪中的一员，什么大场面他没见过，眼前观众虽多又算得了什么？胖子显得神态自若，自信十足，白沉香就没他这么冷静了，小姑娘明显有些紧张，紧跟在马红俊身后。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令他脑海中一片空白，掌心已经布满了汗水。他还清晰地记得，在休息区时，那些准备参赛的魂师们听说他们的对手是海魄兄弟，脸上流露出了怜悯的光芒。 显然他们的对手十分强大，他又怎能不紧张？马红俊大大咧咧地走到水池旁才停了下来，白沉香因为紧张险些撞在他身上。 对不起，我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斗魂，对手这么强大，我…… 别怕，一切有我呢。 马红俊回过身，很自然地拉着白沉香的手，将他带到自己身边。在眼前的环境下，被马红俊握着自己的手，白沉香心中的惊慌紧张都舒缓了许多，下意识地任由他这么握着。正在这时，更大的欢呼声骤然响起，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就在马红俊和白沉香对面，水池的另一边走出两个人，那是两个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人，没有像马红俊他们这样戴着面具，两人的相貌一模一样，身材魁梧，在脖子右侧有一个宛如鱼鳃状的蓝色刺青。 胖子恐怕遇到对手了，这两名魂师恐怕不太好对付啊。 不会吧，以胖子的实力和武魂，一对二还打不过同级别的魂师。别忘了，他还有个魂骨的增幅呢，他的凤凰武魂威力也相当可观。 按照正常情况来看，胖子对付两名同等级魂师应该毫无问题，但这里的战斗环境却不一样，要在水池中战斗，对手肯定是海魂师，自然就占了便宜。而且这个海魄兄弟是双胞胎，配合起来必定极为默契。老师曾经说过，双胞胎是最容易拥有你和竹青那种技能的。 你是说 希望胖子不要吃太大亏吧。 此时的马红俊可是信心十足，一心想要在心上人面前出出风头，根本就没有把对手二人放在眼中。抬起右手指向对方，然后调转手指，用食指朝对方勾了勾，做出了一个极为挑衅的动作。 这谁呀？ 这 谁呀？ 谁 呀？ 他这动作一出，顿时全场观众沸腾起来，一时间叫骂声响成一片，自然是在骂胖子的不自量力。海魄兄弟并没有因为马红俊的挑衅而做出反应，只是原本淡定的目光变得冰冷起来。这两兄弟，哥哥叫海白，弟弟叫海鬼，名字合起来正好是一个破字。 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凤香组合竟然向海魄兄弟发起了挑衅。哎呀，看来我真的要为他们祈祷了。双方可以释放你们的武魂了，倒计时五个数。五、四、三、二、一，斗魂开始。 在主持人倒计时的同时，双方都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马红俊捏了捏白沉香的小手，白沉香会意地释放出了自己的尖尾雨燕武魂。在两黄两紫的魂环掩映下，他腾空而起，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就已经飞升到了池水上空，背后一对翅膀轻轻拍打，速度之快令对方两兄弟眼中一片凛然之色。而就在这时，马红俊也释放出了他的凤凰武魂，炽热的凤凰火焰腾空而起，金红色的光芒渲染着他的身体周围的空气，灼热的气息，夺目的光彩，顿时令观众台上一静。但是观众们也只是安静了一瞬间，下一刻观众席上已经化为了一片哄笑的海洋。 在瀚海大斗魂场参加斗魂，竟然是火属性的武魂，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对面的海魄兄弟也同时释放出了武魂，他们自然不像观众那么无知。马红俊身上两黄两紫一黑五个最佳配比的魂环一出，他们顿时知道今天的对手绝非一般。这两兄弟的魂环颜色是相同的，都是两黄三紫，也算是相当不错的魂环配置了。他们的武魂也是一模一样，在释放的刹那，两人身上都多了一层宛如水波般的蓝色光晕。紧接着，他们脖子上的刺青竟然活了，真的化为了一个巨大的鳃，整个人的身体顿时变得肥大起来，双腿并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尾鳍，全身皮肤都变成了黝黑色。两兄弟同时跃起，扑通一声，只有一声，就同时没入了那巨大的斗魂池之中。 入水时没有溅起半点水花，最奇异的是他们入水之后整个斗魂池池水依旧平静。马红俊在两人跃入池水的同时也已腾空而起，在这里斗魂是必须进入斗魂池范围的。在他腾空的同时，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巨大的凤凰羽翼突然从背后伸展开来，支撑着他的身体漂浮在池水上空。要知道，随着魂力的提升，胖子的凤凰羽翼也变得比以前更加绚丽，每一只翅膀长度都达到了3米。虽然是由火焰凝聚而成，但羽翼上不只有火焰，更是有着一片片暗红色的羽毛，火焰实体化。不论胖子之前表现得如何，至少他现在所展现出的武魂极为绚丽。熟悉斗魂的观众们立刻兴趣大起，两个飞行魂师对两名海魂师，究竟谁能获胜呢？不，应该说是这两名飞行魂师能够给海魄兄弟带来多大的麻烦呢？直到现在，这些普通观众也没有人认为马红俊和白沉香能够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马红俊刚一飞入水池上方，似乎有些迫不及待的就开始发动攻击。在凤翼天翔的作用下，漂浮在半空中的他深吸口气，紧接着一股浓烈的金红色火焰已经从他口中喷吐而出，目标就是脚下的池水。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只听扑的一声轻响，原本平静的池面不再保持平静，大股的蒸汽升腾而起，那道凤凰火焰竟然直入池水之中。观众们目瞪口呆地看到，火焰入水后并没有熄灭，在那澄净的池水中多了一道火柱，火柱两旁的池水不断地翻涌，带起大量的白色水汽升入空中。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